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元，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一年一度的设计盛事北京国际设计周正在举办，连日来设计周吸引了众多公众参与，国庆假期大家也不妨来一趟设计之旅，请听报道。 到茶馆坐坐，去看看设计展览和改造项目，观众行走在白塔寺地区的胡同里，了解北京文化，看老城更新的路径。 很有趣，就是这些胡同文化民间的这种很吸引我过来。 白塔寺、什刹海、法源寺、大石栏等设计周分会场主题不同，众多展览都深入在胡同里。什刹海分会场宋庆龄同志故居正举办花植及艺术节，园艺师二木打造了二木花园。 这支花材大部分在我们北京可以直接入地，比如说鼠尾草、长春藤，这些在北京都是可以过冬的。 幸福就是小时候的方糖，自由就是幸福等等，27位设计师用花草植物表达了他们眼中的幸福。而花材、花瓶等的运用也给观众带来了启发。 看到有设计师他拿很旧的罐子呀、小纪念品种花，其实我家阳台也很小，觉着诶，我是不是也可以试试种小一点的。 一些园区也集中了众多设计展，751设计节上，从实物美学的视觉盛宴、实物记忆的情感珍藏，到实物科技的新鲜体验，为观众展现了好吃的设计。 一个咖啡机的那个很酷， 我们又可以实用但是又很美的话，就会很喜欢。 此外，国贸商城、蓝色港湾、龙湖北京长楹天街等商圈也都有设计相关活动。在北京坊生活方式设计节上，观众就体验着衣食住行等的智慧设计。 未来家嘛，就是未来家具的座椅还有床啊，都根据那个人体工程学设计的，然后特别的舒服。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庆长假，京城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艺术园区甚至商场内将推出从传统绘画到新媒体艺术，从实用设计到时尚风潮等多种风格、多个种类的展览，让艺术在身边触手可及。中国美术馆内同时有4个展览展出，其中从长江走来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是湖北省美术创作首次集中亮相首都。百年来在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领域颇有建树的100多位艺术家的上百件力作，将展现出巴楚大地的艺术风采。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精选了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70多件18世纪以来的英国风景画作品，画作囊括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多种绘画流派，包括著名画家庚斯伯罗、透纳、康斯泰伯尔、吉尔丁、科曾斯父子的作品。展览呈现了英国风景画300年来的发展与演变。中央美院美术馆也推出了2项大展，百年校庆特展《耕耘者》戴泽油画艺术展，致敬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96岁高龄的戴泽先生。参观者可以看到戴老的油画代表作上百幅，并通过手稿、信札等文献全面了解他的艺术生涯。混合的公共性与私密性，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推出了国内外新锐摄影师的观念性作品，展现出摄影艺术参与当代文化叙事与艺术秩序建构的轨迹。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继续维持晴好的天气，朋友们可以尽情的享受美好假期，但出门玩的时候要注意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的伤害，防晒还是不可少的。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11节快乐，我是夏明啊。在十一期间呢，咱们住在876推出了一个特别节目，3个人5天的时间聊一聊这个装修的问题啊，几乎是5天可以让您的房子装好了。今天两位朋友还是来依然陪伴着大家，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首先请到的是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一位朋友呢，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佳，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哎，这个在10月1号、10月2号、10月3号的时候，咱们分别聊的是客厅、卧室还有卫生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哪儿呢？也是家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地儿，是厨房啊。很多爱做饭的朋友，厨房对于他来讲非常非常的关键，就即便是不爱做饭的朋友，家里边厨房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新房装修当中，厨房也是最为复杂繁琐的，每一步都至关重要。所以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教大家去掌握一些厨房装修的常识啊。首先还是问博士啊，昨天咱们聊的卫生间啊，卫生间在整个家里边的那个区域啊，或者说它的这个方位啊，非常重要。那厨房呢，是不是依然也是很重要的呢？ 哦，这个也非常重要，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民以食为天”这个说法。 嗯， 而且厨房是人生存之本，可以很正常的说就是这样。 嗯， 如果没有每天的这个做饭吃饭，咱们这生活是缺少一种趣味的。所以说厨房跟卫生间它一样，在位置上是非常有讲究的。 嗯， 这个咱们重复一下昨天说过的那个关于厨房方位的问题。 搁中间也不好是吗？ 不好，但 是 咱们还 是在整个屋子中间还是不好。 不好，咱们还是先强调一下怎么看房子在哪个方位啊。 好， 可能有的听众没有听到。像正常情况下，咱们拿到咱们的户型图的时候，是以咱们的户型图只要使用到的空间通通画在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里面。可能有的房间会有缺角，但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咱们经常在平时的节目中也很多次聊过关于缺哪个角的问题了。当分成一个正方形之后，然后就像重庆火锅或像咱们的手机输入法一样做成一个9宫格。 嗯， 完了之后咱们就可以确定厨房到底是在房子的哪一个方向。 嗯， 而对于方向的好坏的情况下来说，厨房一定是不能在中心点的。 好的， 首先在中心点是堵得慌呀。 哦， 烤得慌呀， 热啊， 皇帝都坐不住呀。 哦， 中轴线上烤得慌， 底下放一火盆， 对， 也不行。 对，不行。 嗯， 然后还有一点跟卫生间一样的是不能在西北方。 哦， 嗯，西北方，因为西北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咱们昨天的节目中也说到，像西北方是一个适合颐养天年、适合当书房的地方，像咱们的颐和园、咱们的圆明园都在北京的西北方向。 嗯， 西北方向稍微的适合静态一点。 嗯， 但是厨房，因为每天有灶火，所以它是一种躁动性的。 嗯， 和西北方也不适合是厨房的位置。 好的， 相对于适合厨房位置在什么地方呢？东北方是适合的，它僻静一点，然后其次东南方跟西南方尤其不错，尤其是西南方。 嗯， 西南方大部分在古代的房子之中，包括现代的房子中，钥匙以前的茅厕普遍都是在东南方，其次是西南方，但是其实西南方那个位置是最适合放那个厨房的位置。 哦， 因为最早那个位置代表了坤宁宫的位置，是女主人，古代的女人呢，就专门是在做饭的，所以那个位置是最适合厨房的地方。哦， 那现在估计得换了，现在女孩子做饭的少， 所以现在适合的地方特别多。 明白了， 正东方、东南方、西南方都非常适合当厨房。 嗯， 包括东北方。 嗯，嗯， 所以说从厨房的禁忌来说，大家如果想判断自己家里的户型到底好不好， 嗯， 那可以从这几个方位，包括怎么刚才说的方式， 嗯， 去研究一下。 好啊，这是大概的一个方位。 对，方位。 接下来咱们要来聊一聊装修了。而且呢，在整个厨房当中有一些区域或者说功能区域，它的这个位置也相当重要。咱们来聊装修的时候一会儿再说啊。首先我们还是要说的是一些基础建设，因为卫生间跟厨房有点像，基础建设如果没做好的话，以后问题特别多。一开始咱们还是让刚子跟我们说说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在做基础建设的时候。 防水喽。 哎，厨房要不要做防水，这是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厨房也要做吗？ 我其实是建议，只要有水存在的地方都有漏水的可能性。 嗯， 只要有漏水可能性，那你就去做防水。 嗯 啊，这是很直接的事儿，因为你保不齐什么东西会坏，你流了水了之后你怎么办？ 对 啊，后来有些人跟我说，你看我家到现在为止有地漏，有点水之后立刻就流地漏里边去了。 嗯， 那你为什么卫生间里边也有地漏，你还要做防水呢？ 对啊， 啊，有些人说我家没有地漏，所以说做了防水也没用啊，对吧？ 嗯嗯， 那行，那淹你是淹你自己家， 嗯， 你如果不做防水的话，你可能住七楼把楼下的七层全淹了。 嗯。 那你损失会更大， 嗯， 对吧？所以说还是建议做防水。 哎，那如果做防水的话，我不知道做防水有没有这么一讲啊？因为厨房一般都是一半用水，一半用火嘛，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只要做一半就行了呢？省点钱？ 不是不是，因为你不知道水会留在哪里嘛。 哦， 对啊，所以说 尽量还是全做， 是 吧？ 还是一定是全做，但高度可能就不用那么高了。 对， 做个30厘米、40厘米，基本就够用了。 好啊，这是防水，可以建议您选择做一下。 嗯， 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通风、排风。 嗯，通风和排风啊，这个里边其实一说厨房就会涉及到很多开放式厨房啊、封闭式厨房啊，这些不一样。 对， 我们如果要是做开放式厨房的话，可能要求会更高一点。 嗯， 那个，但是无论是哪种，厨房一定要有窗户。我真的见到了有一些，他把厨房可能调了一下或者怎样的， 嗯， 调成了一个没有窗户的厨房了。 嗯， 这个时候其实严格意义上讲是不能够给你通燃气的。 哦， 对，因为这事儿是有规章制度 的。是 的， 是的。 你这样的话，你到最后你通了燃气之后真出现问题之后怎么办呢？ 是的， 对，所以说，嗯，这种情况是不建议，一定要有窗户。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完完全全可以在里边，说那个油烟的一些问题啊。 嗯， 我们这个怎么说呢？第一，也是要将这个排风道直接排到这个排风道里边，就是一个抽烟机管排到排风道里边去。 嗯， 然后同样也要加上一个止回阀。 嗯， 这个止回阀呢，也是为了防止油烟串味儿。 就是防止为了闻别人家做的饭的味儿哈。 对，但是有一些人家说了，说我们家的这个抽烟机特别好。 嗯， 抽烟机自己本身自带逆止阀。指挥法 多棒， 对，是很棒。但是您别忘了，这个抽烟机自己本身带的，但是管子和抽烟机和这个就是排风管， 嗯， 和这个抽烟机本身的这个管子之间的衔接，可能也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哦， 对，如果没有指挥法的话，它不会衔接的那么好。 明白了。 所以说这个指挥法呢，第一真的是防止它异味回传，第二一个就是更好的把抽烟机的管子和我们这个楼道本身自己的排风管连接的更好、更密切， 嗯， 也有这样一个作用。 指挥阀到底是一什么东西呢？ 它也有人叫指挥阀，也有人叫 叫逆指阀， 嗯， 就哪种叫法都成，它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塑料的一个盒子， 嗯， 然后呢那个盒子上比如说是一个圆，然后在上半部分是五分之一，不是五分之一有点说了少了，八分之一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开上来了一个可以活动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跟类似于荷叶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从这一侧去打的话它这封盖是可以打开，如果没有封的时候它自动关闭，关闭的时候就防止这些风从逆侧来去走的。 明白了， 对，它是很简单的一个工艺做法，从市面去卖的话估计也就是个五六十块钱。 明白了， 对，很便宜，但一定要加。 所以就是家里边您看只要有风道的地儿， 嗯， 这个指挥阀就是一定最好都能加上， 必须 是吧，啊，必须都能加上， 对，必须要加， 好的， 一定要加。 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了啊，就是橱柜的问题。橱柜的样式咱就不聊了，每个人都有喜欢的不太一样的，但是橱柜的有一些相对我们去定做的一些规则，或者说什么样的橱柜相对来讲它的性价比是比较好的呢， 嗯， 首先可能我们要说一个概念，这个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知道橱柜的测量方式，包括它用的这个计量单位跟平时我们做家具什么的好像不太一样，它用的是盐米， 对，盐长米， 嗯， 这个橱柜啊其实常规上就每一个厂家不一样， 对， 有些厂家呢叫做一盐长米， 嗯， 盐长米指的是一米的地柜，然后配合着一米的吊柜，然后再配合着一米的台面， 嗯， 这样的话上中下这三部分共同组成这一米叫做一盐长米， 嗯， 他们的单方平米造价比如说一盐长米三千四千五千这样一种算法， 嗯， 但是同样还有一些厂家他不是按盐米算的，他是按单元柜， 哦，一个柜子多少钱， 对，一组柜子多少钱，一组柜子多少钱，他会这样的计量，嗯，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所有家都是一样，不一定是这个， 嗯 嗯嗯， 明白了，那接下来咱们聊聊怎么选这橱柜呗， 啊，橱柜啊其实每一怎么说呢，简单点说吧， 嗯， 贵 的就是好的 啊，不真不是这样， 哦， 其实我们去这个橱柜厂家去问呀，他们经常会给您介绍说我们家是露水盒的，我们家是爱格的，我们家是布鲁， 嗯， 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各种品牌， 嗯， 哎，你突然间你有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好多人家用的品牌都一样呢， 是啊， 对，用的板材的品牌是一样的，用的荷叶板材是荷叶是一样的， 嗯， 用的台面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唯独橱柜品牌不一样，有叫张三也叫李四， 是的， 对，这时候其实说明了一个本质问题，就是谁家都不生产原材料，它只是原材料的一个加工点， 搬运工， 对，它只是这样一个加工点， 嗯， 它是根据我们的现场情况得出尺寸之后把原材料进行一个简单的粗加工， 嗯， 加工完之后拼装到现场来组装这样一个过程， 嗯， 所以说如果是我自己来说的话我有些时候就不会选择那么大的品牌去做这个事儿了， 哦， 对，那么再去选的时候是一个性价比花钱上的事儿啊， 这是一小窍门啊， 对，小窍门， 嗯， 另外还有呢把这些说完之后比如像我们说的实木橱柜啊吸塑烤漆什么所有一切没关系按自己的喜好来去走， 嗯， 这个又有价钱的事情有喜好的事情这个没有办法统一， 嗯， 但有一些可以特殊注意的是就是我们的这个高度问题， 哎， 啊，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身高不一样，我们要根据不同的身高来定制不同的台面。 哎，说到这儿啊，我还在网上找了一表，这个说的特别的详细啊。 嗯。 但是再往高了吧，它就没有了。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按照这个比例，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嗯。 他说，比如说啊，主厨的身高是一米五，比如说一个姑娘啊，你洗菜切菜的这个台面大概的高是85厘米，啊，炒菜的呢是72厘米。依次类推，我们推到比如说推到1米75的时候，您洗菜切菜的这个高度大概是93厘米，这个炒菜大概是77厘米，你们有什么更简单的一些公式我们往里边一套大概就知道我这个大概有多高就可以了， 这个里边其实说的我觉得还是挺 准的， 对，挺准的， 哦， 因为它表述了几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呢就是洗菜和切菜的地方相对来说高一点， 嗯， 这种高一点呢就是让我们可以直立去操作，就是直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洗菜盆底下的地方都可以够得到， 嗯， 切菜的时候呢也不用弯腰， 对， 所以说这个时候减少了很多的劳动强度，但是呢对于炒菜那儿它会涉及到一个有一个灶眼高度，还 还有一个锅的高度， 嗯， 太高的时候就会觉得垫着胳膊， 嗯， 有点吃力， 劲儿小了，锅您端不下来。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它会稍微的低一点，这种形式是对的。 嗯， 但是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因人而异，给没有一个固定值啊，因为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您可以从家里边去感受一下现在的橱柜高度是多少， 哦， 会不会稍微矮一点，会不会稍微高一点，或者您在往上垫个。那个垫个案板量一量高度有多少， 嗯， 经过自己的测量之后自己亲身感受一下它究竟是多少就还合理了。 好的， 对，那个别太片面的去听橱柜厂家说我们的标准高度就是80、82、85这三个高度， 嗯， 其实不一定。我爱人是1.7米，他就是我们家的厨房的洗菜和切菜的地方真的到了93厘米， 哦， 确实会高，但是真的很好用。 哦，嗯，好的啊，说完了高度，这是台面的高度，接下来其实要说一说柜子的高度了。 嗯， 关于柜子要不要做到顶，好多人是有疑问的。 有 啊，有些设计师你不用做到顶，有些设计师你一定得做到顶， 嗯， 要不顶上会落灰的。 嗯， 你怎么建议？ 这个还是要看视觉效果， 嗯， 因为使用是一方面，但是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于使用之外的视觉效果也是要求很高的。像有一些风格就是做到顶之后它没有一个透气儿，就跟画国画室有一些留白透气儿这样一个作用，做得那么满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有一些压抑透不过来，其实不舒服， 嗯， 所以说有些人会从这个角度来去说。而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呢，确实会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你顶上怎么打理卫生。 嗯， 所以说每个人对待不同的角度看待相同的事情的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嗯， 我们所以说您看更专注于哪个，更注重是哪个。 嗯 嗯，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做， 就看看您自己喜好了。 对对对，没有办法从这个事情一刀切，这是不合适。 哦， 对，但是我们确实是从这个就是小一点的空间来说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做到顶儿。 嗯， 因为你无论是怎样你都是抬头看上面露那点你好像也看不太出来。 嗯， 如果是一个西式厨房的情况下，我反而会不建议您做到顶儿，我建议上面留点白，因为你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可以看过去，你从上面可以留一些灯，可以放一些盘子板子， 嗯， 或者是装饰里很好看的东西， 嗯， 东西上边也可以用一用。 嗯，好啊，这个看您自己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再往上走， 嗯， 就是整个厨房的顶， 嗯， 我们也叫集成吊顶。集成吊顶也有几种这个不同的材质啊，有什么什么 PVC 板材啊，有什么石膏啊，有什么铝扣板啊，你建议大家使哪个呢？ 真不一定非得是集成吊顶， 就是都行是吗？就是我不弄顶是不是也行啊？不弄顶那不就油烟都给熏黑了吗？ 还真有这种，你比如像我自己家里边， 嗯， 真的就没有顶。有一些时候其实要关注几个事儿啊，就是为什么要吊顶？第一，有可能会要遮盖一些管道， 上面有管子吗？ 对，比如说下水管， 嗯， 比如说抽烟机的排风管， 嗯， 但是如果这些都在一边的情况下， 嗯， 我们通过一个和吊柜同宽，然后呢比吊柜稍微掉下来一点的这点一小吊顶， 嗯， 其实就可以把这些管子都遮蔽起来的情况下，像大部分其实是不一定要有吊顶的。 哦， 对，我自己家就没有，我可以把房高做得很高啊。 好， 对，所以说但不吊顶一定会选择什么呢，就是用一些类似于防水乳胶漆去给它处理一下。 嗯， 这时候呢显得房子比较高又显得很干净是没问题的。 嗯， 我们现在啊一直会有各种担心，有油烟怎么办呢，这个脏了以后怎么办呢。 嗯， 其实别去想那么多。第一呢，就是这是自己家， 第二你住不了那么久，你还要换大的呢。 啊，第三呢，就是真的坏了之后我们再给它进行外边遮盖一层。 嗯， 比如说像刚才提到集成吊顶， 嗯， 那随时都可以装，万一真的我们之前那种吊顶坏了之后，那我们就重新再装一个也很快。 嗯， 所以说我们别为了这个多长时间之后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开始就不要很美的不要很漂亮的这种形式， 嗯， 不合适。 嗯， 所以说我们建议可以考虑考虑除了集成吊顶之外的很多东西。 嗯， 桑拿板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不吊顶可以吗？可以。乳胶漆可以吗？可以。不锈钢板可以吗？ 嗯， 也可以，多种多样的。 好的啊。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让谭博士跟大家说一说整个厨房动线安排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有哪些东西最好别对着。比如说就拿我们家举例啊，原来是灶台啊，火和洗手台是对着的。 嗯， 然后谭博士就说这个建议你错开，说为什么呢，你想啊，这边洗着菜这边炒着菜，两个人都站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特别挤啊，

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得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灯，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我们继续十一特别节目，三人五天装房子。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继续来欢迎一下小妙手设计师刚子。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看什么都不太顺眼的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佳。 今天我们要装的就是厨房了。刚刚咱们谭博士说了说厨房的一些禁忌啊，首先我们说到了，就最好开开门，您别直接看到厨房啊，这是 灶台，灶台 啊，灶台，灶台，开开门没看见厨房，看见卫生间了。开开门最好别看见的是灶台啊，比如说您拿一个凹字形的啊这样的一个厨房来说，您灶台别放在凹字形的正中间，您可以放在左边或者右边，这样的话一开门正好看不着了 啊。对，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好，第二点， 第二点的情况下，动态布局、动线布局的情况下，我个人建议灶台跟洗脸盆、洗手池最好是在一条线上，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中间留出操作台的位置。首先这样的情况下会避免掉灶台假如跟小芳家你之前家一样的这种正对的这个困扰，两个人一个洗菜一个做饭， 对， 走不开。 对， 如果在一条线上的情况下，中间留出操作台，不管是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炒菜还是一个人洗碗，它极度的方便。它是在一条动线上把这些问题全部解决。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实现操作台与那个洗脸盆，操作台、洗脸盆，包括灶台在同一条平面线上。这个是一个流水线。 好， 而对面的情况下，更多的可以是倒台，就比如说做完的菜先往对面一放，或是直接甚至有的敞开式厨房的情况下，更应该是在一条线上。这边做完饭直接往旁边一放，就端到客厅。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厨房的布局颜色其实非常重要的 哦。嗯，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非常重要， 尽量别深色不就完了吗？ 尽量不要太烈太红的颜色，这是最大的禁忌。 为什么呢？它本身就是 厨房，它就是一个燥热之地，起火之地。你想想，如果用红色的、大黄色的，人在里面会极有焦躁感。 你还真别说，现在用红色的可不少啊。 干久了之后，真的在里面 不行，干久了就不想干。 对，它会有一种视觉，包括身体上的一种疲劳感。 嗯， 最好是用咖啡色系的，或是米色系这种淡雅色系、淡蓝色系的，会让人感觉舒服一些。 嗯， 这个是对于颜色上的把控。 嗯，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经常去看到有一些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厨房啊，就现在的那个咱们的那个叫排风扇，油烟机不是有斜的吗？它为了节省空间，在灶台上方还特意吊了一组柜子。其实灶台上方那组柜子是不需要的，吊在两侧挺好，上正上方不建议吊柜子，因为从空间心理学来说，民以食为天，从人的心理角度来说，你吃饭的地方跟睡觉的地方，那个柜子跟咱们睡觉的横梁其实差距不大的，是属于多余的。而从安全隐患上并不安全，比如说咱们那边在烧点水或是火走得很大，人在外面的时候，柜子的底座的那些皮久了之后它也会有脱落或是怕烤的危险，这个也是不符合现在的安全意识的。 对，你说的对，可是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说上面不让我坐柜子，那我这个排风管怎么给它遮蔽起来？ 不要正坐在灶台的正上方。 就是灶台正上方才会有排风管、 会掉高呀。 也就是别做那么深的柜子。 对啊，我曾经见过，就那种设计师用的是侧面的油烟机，然后灶台上方直接跟头沿平行，直接来出柜子，可别扭了。 明白了， 用起来也不方便。 其实说了一个事儿，就是那个这个叫侧吸抽油烟机啊，侧吸抽油烟机上边这个吊柜别碰头， 别太低。 对，你如果碰了头之后，你这个谁都会觉得不舒服。 对， 离这个头稍微远一点，往上一点，这样的话呢，那个又没有这么难受的地儿，然后呢，又能够解决一些，比如说走管子呀等等一系列的真实存在的问题。 我特别希望你们俩能吵起来、看起来非常爽。哎，好，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刚才也说了什么抽油烟机呀、其实我们说卫生间里边用到的电器会比较多，厨房更甚至啊，厨房现在很多啊。包括连火可能大家都省了，我用的是电灶啊，我煮水用的是电水壶，我蒸米饭用的是电饭煲啊，几乎全部都是用电的。我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了一个总结，我觉得总结的还挺对的。当然我说完了之后，如果这个刚子有任何的一些需要补充的或者不同的意见，您可以来补充。网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在什么地方留多少标准插座啊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可以听听看也记一下啊。比如说您在橱柜里边留一个干嘛使呢？比如说你要做一灯啊，里边弄一什么灯柜啊，什么东西，这灯带的一些供电您可以用。还有抽烟机您得有一个，这个大家都知道了。炉灶下边您要留一个干嘛呢？如果您以后不想用这个燃气的了，我想改电的，这样直接可以改成电灶。 其实这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国产的是上电池的，而一些进口灶是要有一个独立电源的。 哎，你看，您想买更贵点的是吧，这个燃气灶您可能还真得用一个这个。还有就是水槽下边您得装一个，现在这个到大家都会装，为什么呢？里边可能会搁什么净水机，是吧， 会垃圾处理器， 小厨宝啊，垃圾处理器等等等等，这个您得有一个。水台旁边要备用一个，因为万一要用呢。还有操作台的旁边最好能有两到三个，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现在有那种一条带，就是特别长，您插哪儿它都有电，那个就是好多厨房都在用。为什么呢？是因为确实这个家用电器太多了，刚刚我们数了好几个，比如说您可以带什么微波炉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就是您在最开始在做橱柜的时候，建议您一定要想清楚啊，未来的两三年甚至是十年期间，您有可能用到的一些能镶入到嵌入到橱柜当中的电器有哪些。 这个就直接关系到您做橱柜的尺寸问题了。比如说有的人我想做一个烤箱、洗碗机，甚至有的我把洗衣机也放在里边，这个时候您到底应该橱柜做多深、做多高，这个可能是您得先看完电器之后再最后决定尺寸是多少 了。我们刚才其实提了很多，这儿应该放插座，那儿应该放插座，干嘛干嘛使。这里边会有几个特殊关注的事儿。 有 第一呢，就是家里边厨房究竟会用到哪些电器设备，很多人没有去想那么多，或者呢 想不了那么多， 对， 或者怎么想都不会太全， 或者呢他不知道。但是 哦， 但是我们现在给列了一个，只要是市面上有的 95%、98% 以上的厨房用电设备我们都给它列出来了。当然了，有可能新出一什么产品我们都不知道、 哦、 但是基本上我们这么多年来有的所有东西全列了一个表。 哎呀， 甚至是一个很傻瓜式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表交到您手里边，您只要画 勾， 对，只要画勾。这个时候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为了避免您遗漏。因为有些时候您真的是想不到，突然间上同事家发现，哎，还有这么好的东西，我想用，想用没地儿放，怕出现这种问题。对，所以说我们现在给他整理了一个所有的用厨房的用电设备，在里边都有，你只要画勾就还好了，有这样一个、一个统计啊。当把这些做完之后的话，您把这个表格自己呢留一份，交给室内设计师留一份，再交给我们的橱柜设计师再留一份。这时候呢，三个人一块碰，该在哪儿放，该在哪儿用，哪些地方是真的是必须的，有些那个用电设备可以，哎，还忽略掉吧，这个老东西了，不要用了、这种可能性都会有，所以说要有一个谈的一个理论依据。 明白。 那么把这些事定完之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理论依据，也就从这儿产生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橱柜设计的时候，总归要去考虑，啊，哪是洗，哪是切，哪是炒，但还有一个是叫做用电区或者是电器区这样一个位置，就留这块台面，这块台面呢可能专门给我们放各种各样的电器的，我们管它叫做电器区。我们也可以根据我们厨房的用电设备的多与少来决定这块地儿究竟是大点好啊，还是小点好啊，都不一定。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依据。 明白。 还有一个依据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厨房该用多大的电量啊？多大的平方数的电线呢？ 越大越好。 对，你说的对，但是多了是有些浪费的、少了是不合理的。所以说我们在去做的时候呢，就会进行一下计算。这种计算呢，就是我们不但给您提供了这样的一些用电设备的列表，还提供给您就是它的功率大小。我们把这些加在一起，因为做饭的时间频率是在固定的，而且很多时候用电设备它是统一集中来去使用的，我们会把这些进行一下科学合理的计算，从而得出一些数值来决定我们该用多大功率的电线、多粗的电线和多少安的插座。对，这样的话我们用起来之后一定是最合理的。所以说这种计算工作一定要去做，这个别是觉得越大越好，理论知识就是这样，然后别人都这样，怎么怎么样，别这样去做。我们还是以一个科学严谨的态度来去做装修。 好的。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聊一聊灯光吧。原来好像大家对于厨房的灯光设置并不是那么的在意，也不是那么考究。但是随着现在，我觉得这应该是受一些西厨化的影响啊，因为西厨在这个整个的柜面底下它会有一个灯带，这样的话其实大家用起来会觉得很方便，就是您切菜的时候能看得很清楚究竟哪个是手哪个是菜，对吧？包括在炒菜的时候原来我们经常用的就是抽烟机自带的那个灯光，包括现在好像它的灯光的调试也不太一样了。灯光的话现在主流的一些设计应该是我们在哪儿留一些能够给这些光源放在那儿的一些东西，我们是要提前呢计算好的吗？ 橱柜设计是第一步的，然后呢我们从里边其实要关注的很多很多的事情，有哪些用电设备啊，厨房究竟有多大呀，我们从哪个地方要去看，就是我们的人的视觉点应该在哪些地方，也就决定了是否会有一些普通的柜门，会有玻璃的柜门，会有打开之后的时候不是特别方便的，然后这些可能都会有一些单独的考虑。通俗上来去讲的话，第一呢，就是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吊柜下方一定会留出来一排灯带，这个灯带呢应该是感应灯带会更好一点，比如说用手上翻稍微有点油有点水之类的话不方便开关，用手一滑就可以把灯光打开了。那么我们